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锁。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里面的博虎点秋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 这个最主要的不是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最主要的是看到我们每期节目这个既啊，这个如果是小哥哥的时候是既帅气又有内涵的小哥哥， 对， 如果是小姐姐这个姑娘来的话，就是非常非常漂亮，这个非常非常有文化的这个女生啊。当然我们俩这两张这个脸呢，大家天天都可以看到，但如果这样还是想看的话呢，这个送点小礼物什么之类的，我们 也 不是拒绝的。啊，这个每天19:30多一点点的时候，博虎点秋香就会与你相约，因为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类交友节目，通过年轻人的交流方式沟通和分享，交到好朋友们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小可爱可爱的女嘉宾。 小可爱，你说到这个小可爱的时候，自己都变成小可爱了。 要凸显一下这个词汇嘛。 对。 然后这个女生呢，也是传媒大学的，但是呢和以往不同，平时呢我们都找可能是同行啊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当嘉宾，但是今天这个呢是学小语种。 哇，今儿今天这个真的是厉害了，就是在遇到这位姑娘之前，我之前真的没，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国家，然后他们说的不是自己本地的语言，应该是一些外来的语种。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应该说印度那边应该是英语嘛。 对 对。 What your name？ 啊，对对对。 How are you？ 啊 ，Yes。 I'm a gay， I'm gay。 对，是这样。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印象里边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 一些认识 和认知。这个如果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九八二"，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你真的有听过孟加拉语吗？ 是。 所以呢，就让我们今天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一敏啊，这个是一位学习孟加拉语小语种专业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一敏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专业的张一敏，现在就读大三。 大三年级 就读孟加拉语专业，也可以就是跟我们说说自己的性格呀，喜欢什么呀，爱好啊这些之类的。 我吧，就是一种挺内向挺慢热的吧，就是如果和生人的话可能比较文静一点，然后比较羞涩一点， 羞涩一点。 但是如果真的是熟悉了之后，就可能会嗨一点， 比较放得开。 就是一旦认识了这个人之后，马上就会跟之前的状态有一个1856度的大变化， 对， 是不是这样？ 会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跟自己朋友这个玩的时候，就像刚刚认识一个新朋友，然后他会不会在之后的日程当中会说你为什么跟原来看起来一点都不一样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会有这种情况，是吧？ 而且他们会觉得我的就是外表可能看起来是那种挺文静的那种女生，但是熟悉了之后就觉得和外表大不相同的。 我刚才看见一敏的时候，我也觉得哇，这个小姑娘好文静啊， 一看就是一学霸。 对。对，是这种感觉。而且我问他，我说你是哪里人呀？他说他是山东人。我说呀，我说你高考考了多少？他说620分。 不多不多，620。就是让我想起咱们那天那个采访北大的学生，站成一排，然后从左到右一共四个人啊，这个然后咱们的 600多少？ 不是，咱们的记者就问他这个你高考考了多少分啊？因为都是大一新生嘛，就是然后那些学生就一脸严肃，特别正经的。啊，不多，就656。然后问下一个，你学的什么专业啊？就是北大的王牌专业呀。你考了多少分啊？不对，670分，没咋考好。 啊，没有，不多，也就5亿吧。 啊，对，今年的梦想不多，就5亿。 啊，对。 所以这个一敏一看起来真的就是那种外表特别文静，而且是那种小可爱啊，那种小小艺人的感觉。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和大佐其实更好奇的，我相信大家也更好奇的，这个孟加拉语到底是什么语？ 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语种？ 对， 因为我是上节目之前才对他有一点点详细的了解。那一敏也给我们稍稍就是介绍一下，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孟加拉语这么一个小语种的专业来学习。 其实说来话长了，就是在此之前我曾经有过来中传上学的梦想，但是不是学习小语种。 那是学习什么？ 像播音主持啦之类的。但是后来发现呢，可能自己天资不太够，所以就转而觉得学一些跟语言相关的，因为我英语相对比较好，所以我可能对语言方面比较感兴趣嘛。就想哎，有提前批可以学小语种。当时呢有三个语种在我们那个山东省招生，然后应该是荷兰语、西班牙语和孟加拉语。然后我觉得孟加拉语听起来很神秘的样子， 就很高大上，是吗？ 很神秘， 就没有人听说过， 基本人都没人听说过，对吧？ 然后呢，我就来学习一下，就觉得会是一种让人 不一样的新的人生体验。 对，让人觉得哇，你学的这个感觉是一个很厉害的语种。 对，就是一听起来，你就比如说在那些外国语学院的，你比如说在北京地界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这些我也都认识不少人，就是朋友什么之类的，然后聊天，你什么表情？那个是。我看到你的表情， 认识的都是女生吧？ 没有，那个男生女生都有嘛，就是那个，然后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是学习什么语的呀？之前我认识过二外学习法语的，学习日语的，然后这个传媒大学有认识学这个斯瓦西里语的，这原来都没听说过，非洲的一个小语种。然后这个最好玩的是，有一天我跟一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姑娘，我们俩一块吃饭，就是互相介绍嘛，啊，这个我是这个哪哪哪的，然后她说，她说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我说你这个学什么语言的呀？这至少最不济怎么也是个英语吧，对吧？然后她说，不是中文。 中文，哎，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中文专业也是挺棒的。 中文是在很多语言里面最不好学的一个语种。 对，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也是听过这个别人说过，自己也看过这些文章，不都说法语比较难学吗？因为它的这个音调啊、发音什么之类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 对， 然后他后边做了一个对比，就说中文。说中文有阴阳上去四个声音，然后通过这四个声音又发出了千奇万化的各种方言啊，各种各样的变音啊，而且一个就是同样相同的一个意思能表达，不是一个词能表达好多种不同的意思。 对，没错。而且刚才跟一同聊天的时候， 一敏， 不好意思，是一敏跟我聊天的时候还说这个孟加拉语 还是印度语系的第二大语言。 印度语系的第二大语言，那它的第一大语言是什么？ 就是印地语。 印 地语。 对， 不是我刚刚说那个 What the name？ I'm a gay。 不，他们也会说英语，但是确实是印式英语。 哦，印式英语，其实对，没错。还有咱们中式英语呢。 What's your name？ 对 ，What？ 还有那个 I'm OK。 还有那个叫什么？Give your color CC。 Give your color CC。 对， 这是最好玩的。那这个一敏，咱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倒是真的挺想听听，特别好奇这个孟加拉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对， 那个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就是用 孟加拉语 做一下自我介绍。 Assalamu alaikum Amadnam Nondida， Nondida 是我的孟加拉语名字。对，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Nondida。 弄滴答， 看我的表情。 不是，我们两个是一脸蒙圈，你知道吗？就是你瞎说，我们也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 蒙滴答， 萨拉萨拉莫嘿，咱们就教教这个大家简单一点的吧，就说这个你好， 你好 啊，然后。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AM 92.7，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总。 就是你教我们，比如说，大家好，初次见你很开心，这样。 就教一个大家好吧，因为大家好这一句就 挺难 的 了，是吗？ 完全是瞧不起你的样子。可以可以，就教大家一句孟加拉语的大家好怎么说？ 行， 叫阿萨拉姆阿拉伊古， 阿萨拉姆阿拉伊古。 阿萨拉姆阿拉伊贡 阿拉伊贡 阿萨拉姆 阿萨拉阿拉伊贡 忘记了 是吗？ 对，差不多。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阿萨拉姆阿拉伊贡 阿萨拉姆阿拉伊贡 阿萨拉姆阿拉伊贡 阿萨拉姆 阿拉伊贡 阿拉伊贡 对 啊，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你好啊，我们还是学习普通话吧。 对呀、 我觉得这个孟加拉语好难学的呀。 学 喽，阿萨拉姆阿拉伊贡，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是青年广播。 以后咱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开头，然后就会变成孟加拉语频道了。也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语言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是， 你没发现吗？就是不管在中国还是离中国也不远，孟加拉在印度边上，然后你看也是印度的第二大语系，然后它 印度的第二大语系， 对，它就是印度语的第二大语系。然后你就听他说的第一句话“大家好”这三个字，用中文直接表达出了“大家好”， 对 吧？对，大家都能听明白。 是， 然后用那个孟加拉语就变。就会变成阿萨拉姆阿拉伊古，就是这么长的一个段落。真的觉得这个语言真的是人类的一个应该是说人类进化的一个标志吧。 对， 可以这么说。刚刚也是大家了解了一下我们的孟加拉语大家好怎么说，也是了解了我们这个一敏 的 一些个人的爱好以及他的性格等等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么多，咱们接下来还是看看每天的这个歌单啊，看看他的歌单跟你的歌单是不是一样的，看看您二位的三观有没有一致。今天一敏给我们推荐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我因为个人比较喜欢五月天。 哇，五月天铁粉。 对，然后给大家推荐的是《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来自五月天，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这个曲，每秒 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生命，未知的未来里未必距离，何时可拥有你，某一天某一刻某次呼吸，我们终将在分离，而我的自传里曾经有你，没有遗憾的结局，失去你充满感激，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如果我们从不曾消失，不曾在这首歌曲。 好的，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刚刚大家听到看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学习孟加拉语这个非常牛的语言的这个阿拉萨姆阿拉伊古姆的这个嘉宾一敏啊，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识》。 相遇 啊！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刚才一鸣也说他是五月天的铁粉啊、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五月天的铁粉， 对，就基本上 甚至对他们只要来北京开演唱会，哇，那不管是买多远的票也要去听，也要去现场感受。那一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首歌推荐的原因，或者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其实这首歌是来自他们去年发表的专辑《自传》，然后因为正好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发表的那个专辑，所以这首歌就特别应景那个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之间就是觉得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会是怎么样一种事情？如果就是，可以说我们的相遇是一种缘分，然后和同学之间的相遇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这首歌就是一种特别感动给人，而且最感动的我觉得是那个 MV、那个 MV 我看过之后真的是有一种心酸，他讲一个男孩女孩十七岁相遇，但是24岁的时候男生突然就离开了女生，然后自此之后女生就始终带着那个收音机，是他和男主就是一起听过的歌，就一直把它带到老。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这首歌五月天想表达的可能是这样一种情景，就是五月天以后会离开我们这些舞迷们，但是他们的歌一直陪伴着我们。 明白了，就是从最开始是因为喜欢五月天，然后才听的这首歌曲，然后又从这首歌曲里边想到了马上今年大三了吧，已经 对大三了， 就是又马上想到了跟自己的同班同学呀，马上就要进入到大四的这个离别季，又到了一年毕业，不是刚刚开学季，马上就要到了毕业季了嘛，对吧？挺快的，反正 明年这时候就毕业季。 对，如果我们不曾相遇，那故事也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一个前因后果嘛，你看对不对？如果我们俩不曾相遇的话，如果我跟我的同班同学没有遇到的话，我在我大学四年当中不会产生这么多有意思的好玩的故事， 对， 我也不可能认识一帮这么好的朋友， 没错。 所以说呢，相遇是缘分， 对 啊，这个遇见是什么玩意儿来着？接下来一大段话，一个相声里边听的段子，我以为你忘了。 你忘了是吗？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些缘分呢，都应该让我们更加的去珍惜。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对， 只要相遇了，都应该握在手里，不要让它溜走， 对， 轻易的溜走。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也就提出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 没错， 这个还剩5分钟时间，咱们尽量多聊一点。 是 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相当于如果我们不曾。如果我们就是相遇的话，你最喜欢的一种相处的 模 式 是什 么？ 这 个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感觉你对这个 话题比较感兴趣， 对，这个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是的，没错。那么我们先问一下我们嘉宾吧。 对，你最喜欢的相处模式是什么？就是在你的朋友之间，咱们姑且不说爱情，先说友谊。 对， 相处模式的话就是自然，就是如果我们还是希望有共同的话题吧， 嗯， 就是通过这个共同的话题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我不是那种特别会粘人的人， 嗯，不粘人的姑娘， 对，然后我性格其实有一部分偏男生吧， 就比较独立一点， 就 是吗？ 对，然后也不会特别的怎么说，我不是很会安慰别人 啊， 所以我也不会去惹一些麻烦，让别人生气啊或者是难过之类的， 嗯， 然后我宁愿去充当一个开心果的作用。当然我也希望别人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能够告诉我，一同来 分享给你。 对，我特别喜欢有趣的事情，嗯， 那如果你难受的时候呢， 就独自默默的流泪吧。 那这个时候你不希望有人陪你吗？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别人越来劝反而哭得更厉害一些， 嗯， 这是啊，哦，是 确实是 这样的一个女生，嗯，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女生， 做 什么叫作为一个女生 大佐今天是学孟加拉语学懵了吗？ 不那个就是那你说这话怎么说？不能说作为一个女生吗？ 你先说一下作为一个男生 吧。作为一个女生而言，别人越劝那她当然就越哭啊。就假如说这个女生的性格是一个特别需要别人去关怀和照顾那种的，假如她遇到了一件事儿，然后她自己可能还没有处理这件事儿的能力，或者是说我就真的不太想去处理这件事儿，她就真的会就坐在那儿哭，然后别人再怎么劝她，她都是 也都没用，还不如让她哭个痛快。 对啊， 哭个痛快，难受个痛快，然后自己慢慢就想清楚了。 对啊， 嗯。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好的。 对啊，所以说这个一敏的这种在朋友之间的这种相处方式，我觉得还是 蛮舒服的。 对对对，因为在这个与朋友交谈的过程当中，他处于的位置就是一个开心果的作用，就是如果大家不开心了，哎，我可以说讲个段子，讲个冷笑话，让大家开心开心，对吧？ 嗯， 当然这个这说到自己这儿，这个点落到自己这儿，越是这样想让大家开心的人，他自己内心里边的开心的因素可能就不是 那 么 的开心。对，不是那么的多。 对，反正我是这样的。 嗯，那你是平时是比较喜欢什么相处模式啊？ 我的相处模式就非常简单，一句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哇，这么现实吗？ 对啊，这也是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方法吧，反正。 嗯， 就是我要觉得我跟你这个人特别对路子， 嗯， 我肯定就也是那句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啊，是 就是两个人觉得特别对路子的话，我可能就跟你多聊一些，多说说自己心里边的一些心事儿，嗯，我觉得我这个事儿能跟你讲的，能讲的事儿我跟你讲。 嗯， 要是我觉得咱俩就比如面对面交谈，对吧，都有一个看人的能力， 嗯， 这个识别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究竟会跟你说什么样的话， 是， 然后看到这个人了，基本上他都是假装的， 嗯， 就是假模假式的坐在你面前跟你聊这些东西，聊东西，从这个诗词歌赋到人生理想，说的都是假的， 嗯， 这个时候你当然他都说假的了，我为什么还要跟你交心呢？ 嗯，对， 这就是我的相处模式，特别简单。 对，是很简单。我觉得这样的相处模式也不会让自己太累。 嗯嗯，对。那么你呢？ 我就是很直白，就是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 真的假的？ 就是基本上是会这样吧。就现在我觉得要不然让自己太累也没有必要。相处模式我觉得就是不要绑架吧，不要用任何的一种形式去绑架我。 嗯，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真心的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啊还是什么，我们真心的对待对方，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属于是你给我一个好，我愿意给你十个好的这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对， 就是这样的。行，那晚上我回你，我一会儿下了节目请你吃一顿饭， 然后 你是不是得回我 十顿 饭太好了。那就这样，这个时间今天也差不多了 啊， 这个确实今天学习到了不少东西，知道了孟加拉语是印度语系的第二大语种，知道了孟加拉语中的大家好怎么说， 是 还记得吗？ 萨拉伊库什么伊姆 阿萨拉姆阿拉伊 贡，那再见怎么说呀？ 嗯， 打开好呗， 打开好呗， 带开后背，这里是带开后背，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的 Fresh Radio 的伯虎点秋香、嗯、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学习孟加拉语小语种的非常可爱的嘉宾一敏来到我们节目， 是的， 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支持。嗯、咱们接下来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